同时段情况，认为现在服务整体足以应付乘客需求。港铁主席欧阳伯权就说，港铁下半年会同政府商讨票价机制，收集意见之后再同政府研究。他又说港铁会耐心聆听意见。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近年香港社会涌现不同目的和性质的网上众筹活动，除了现有法律，并没有一套专门的法规或者特定监管机制处理有关网上众筹。政府将会检讨规管众筹，为众筹活动提供规范，预料今年第三季完成研究，并在第四季就规管架构咨询公众，包括受规管的适用范围、平台、筹募人是否要注册登记、执行安排等。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说，在黑暴期间，当局利用现有法例，包括香港国安法，调查相关案件，一共有三宗案件涉及网上众筹，所筹得的资金涉嫌用于危害国家安全。至于洗黑钱、欺诈、盗窃的罪行，在调查黑暴的案件中，当局亦发现至少有五宗涉嫌挪用众筹资金达到犯罪目的。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00米，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200米有余。香港电台这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92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55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9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38蚊冇起跌，美团159.9升3毫，中移动51.3升8.3毫，快手66蚊升2.65，阿里巴巴82.5跌1，恒生中国企业70.04升3.6毫，盈富基金20.4升8仙，京东集团199.5跌2.1，中国海洋石油11.5升2.8毫，汇控51蚊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841，瑞士法郎8.161，澳元5.583，加元6.122，新西兰元5.106，欧元8.404。每百日元对港元6.1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9点，跌7点。港金报17,420蚊，跌系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69美元，卖出1,86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咁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油荔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啦，咁而家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附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苏屋村杜鹃楼、牛头角下村桂新楼、屯门恩田村喜田楼、北角英皇道293-299号船工大厦、沙田广元村广象楼、铜锣湾告士打道264-269号海工大厦、油麻地上海街17-23号幸福大厦、元朗平辉径38号良才大楼 A 座、元朗朗平村喜平楼、葵涌新葵芳花园 E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ace 陈海永，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虽则我讲过呢一句说话好多次，但系今日都要再讲多次噶啦。罗敏庄，你好靓啊！ 多谢，新发型啊嘛，系咪啊？因 为好靓，你好似当年咧一火恨嫁的心嗰个风套嗰个样啊、 哎！你真系记得、啊，真系。 喂，我系你 fans 嚟噶，所以我成日窒你啫。 系，我又回复廿几岁啊吓，唔该晒。 佢唔敢讲个实数，佢唔敢讲。 喺呢度，我要多谢我嘅发型师 Taylor， 多谢晒。 不过真系个色又好靓啊，系嗰啲而家好兴嗰啲 ash 嗰啲色咧。 系啊，同埋佢而家剪到咁短咧，翻去咧，我以前啱啱识你嗰阵时个头 啊，真系神奇啊，系嘛？即系头发好。好紧要对一个人系， 头发系影响甚远啊！即系所以咧，女士咧成日都话哇，好啲好着数，即系嗰啲头发咧，我好似仲可以成日都有变化咁咧。男士咧去到某一个年纪就开始惊惊地咧，冇搞咁多。 咁唔系嘅，有好多男士都仲有嘅。不过咧，普遍嚟讲咧，我谂即系脱发嚟讲咧，对起码70% 嘅男士都系造成困扰噶。 真系啊，咁啊，李志刚又冇乜呢啲痛苦，我真系好多头发 嘅。嗱，我 系 多头发，但系其实我都有脱发噶。 系 啊，不过咧即系脱极都咁多啫嘛。 好挑啊，好挑、啊。好难听啊，好难听呢个错。不过真系，其实咧好多男士咧都有脱发嘅问题，但系脱发系正常嘅咩？有啲系 系嗱，一日就100条 但系如果严重脱发就唔正常啊。 系，所以咧即系脱发呢个问题咧，其实我系好担心嘅，因为我家族有少少遗传啦，即系你都会惊噶嘛。咁我 睇醫生嘅時候問下醫生啦，咁醫生都同我解釋就話啊，其實咧脫髮咧，即係每個人都可能有，即係譬如你家族遺傳啦，或者可能你嗰批有病嘅話咧，你都有嗰啲叫做周期性脫髮嘅。咁但係周期性脫髮嘅話咧，都會令到你好短期就會哦冇事啦，你就翻翻正常。 即係脫一陣嘅啫， 脫一陣間 嘅。有啲人咧，即係壓力大都會脫髮， 係會 即係嗰啲叫咩？有啲鬼剃頭 斑秃啦，女士們有啲斑秃啦，即係女士們，因為佢哋嗰個佢哋冇個雄激素，即係男士有雄激素，點解佢哋就會 即高遠素嗰類咩？ 係啦，佢就會令到有脫髮嘅問題。女士冇呢樣嘢嘅時候咧， 就少啲啦， 就少啲呢一個情況嘅。 即係男性荷爾蒙其實係其中一樣會令到你脫髮嘅嘢咯。 即係男人嘅脫髮嘅情況比女士犀利係咪？ 係啦，好嚴重嘅。咁同埋佢都講到明咧，有個年期，即係有個年歲，你譬如可能你廿歲去到四十八歲呢段期間，有機會男士就會甩頭髮嘅。咁你四十八歲打後嗰啲咧，可能叫做其實你都年紀都大咗啦。咁你其實你嗰啲頭髮咧，啲毛囊都可能冇咁健康啦。咁你有機會都會甩嘅咁啊。 咁即係成日都會甩咯。20到48岁会甩啊嘛， 所以二十 之后又会甩。 20到48岁应该你最健康嘅。如果你有家族遗传嗰啲咧，就会可能要甩啦。 哦，不過係嘅，即係家族遺傳嗰啲。如果你睇到佢父親，其實佢個型格係咁樣嘅咧，即係如果都係秃頭嘅話咧，其實佢大部分嘅機會都係秃頭。 所以啲醫生都提嘅，即係如果咧，即係爸爸咧，你見到自己咧某一個年紀開始突然之間啲頭髮甩甩地嘅時候咧，記住佢話翻俾個仔聽，阿仔啊，其實我去到某一個年紀咧，就呢個歲數就差唔多，你自己留意住啦咁講。 不過有好多藥物咧，而家係可以改變，譬如 超 B 都食緊啦，係咪？咁啊，即係啲醫生配方啦。不過聽聞咧食咗之後咧， 有啲副作用。有啲副作用。 嗱，我问埋医生呢个问题啊，医生都话啦，其实呢啲心理状嚟嘅，即系如果你本身你根本都冇嗰种生理嘅反应嘅时候，咁你点会有咧？ 我真係唔明白，但係佢真係有咁講。 但係佢話 好多男性都好驚喎，嗱佢又想試，佢又想食呢一種藥，但係佢哋都好驚有嗰個情況。 佢都講到即係譬如佢呢個問題性咧，有好多佢譬如可以十個人啦，可能九個人都冇事，可能嗰一個咧有發現問題。 等有咁樣。 但係嗰個人係點解會有呢？因為嗰個人咧好關心啊，哎呀我會唔得㗎啦， 即係心理影響心理， 係啦， 先入為主咗先。 所以自己覺得永遠都唔得就唔得咗咯。 哎呀！ 系、嗯、啊， 有阵时唔系净系嗰啲头发药嘅，减肥药都会令你胖咁样噶。 但如果俾你拣咧，即系你需要食呢只药啦，咁你觉得你想生头发啦，抑或系即系吓咁样咧？ 哦，咁我对嗰啲嘢都好淡嘅， 宁愿要头发啊， 梗系宁愿要头发啦。咁嗰啲嘢真系都淡啊。 但系我见到咧，啱啱我个新闻都几 Q， 哇，系使唔使啊？就印度嘅，就印度话咧有个好靓嘅新娘啦，就出嫁啦，就嫁俾一男士啦，好开心啊！嫁啦，个婚礼途中咧，突然之间个男士 新娘系唔会咩好开心啦，嫁啦咁行噶。 我会噶， 你会噶， 我试过， 系你会 噶。突然之间个男士咧唔知晕低咗啦，咁晕低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佢本来嗰个假发咧甩咗，咁个女士见到佢 原来秃头嘅， 原来你地中海噶咁讲。 点解嗰个男士会无端端晕咗嘅？ 唔知点解， 饮醉酒啦，结婚。 咁跟住之后发觉到原来佢系秃头之后咧，即系有个地中海嘅时候咧，个女士话我唔嫁， 吓退婚啊， 悔婚啊，喺现场就即刻。 現場悔婚幾嗨喎！ 係啊，現場就話我唔嫁啦，我而家。 不過睇張相咧，其實嗰個男士咧側邊嘅兩邊咧係好濃密， 係冇問題 嘅，係冇問題 嘅。即係見佢咧戴住頂帽嘅時候咧，完全唔覺嘅， 完全唔覺㗎嚇。 你冇聽咩？所以男士們咧，其實最茂盛嘅頭髮咧，係一定下邊嗰啲位咯， 下 體尾嗰啲位啊。 咩啊？ 下邊我唔知下咩啊嘛。 髮尾嗰啲位， 髮尾嗰啲 最健康嘅任何。 係上邊就會冇曬。 係啦，上邊就會係差啲咯。 不過頭髮對一個人嚟講真係好緊。要啊，譬如叫罗敏庄去剪咗呢一个头咧，佢净系咧赚咗廿年以上啊！ 因为由我入门口嗰啲姐姐已经话话声啦，嗱你噶嘛， 有冇话话声？ 有 劲啊！ 你行翻出去嗱， 我觉得你有家气嘅，你有家话声， 讲真嘅，讲真的。 喂，你刘德华咩？但头先咧讲起嘅话咧，你而家呢个头系要漂完之后再染噶嘛？ 系啊！ 漂头发咧，对于我哋。即系男士们嚟讲去到某一个年纪就开始惊惊地。 男人最痛嘅又系。 即系惊咯，唔敢再漂。 因为漂头发咧都几伤头噶，即系但系如果你唔去漂嘅话咧，你上唔到呢个颜色喎。咁但系咧，我记得咧喺差唔多十几廿年前咧，我同阿李志刚嗰时都有玩嘅呢个漂头发啦，咁样。 痛到呕啊！ 痛到我好似有一万只蚁喺你个头嗰度咁样。 痛到要食嗰啲止痛丸啊！ 咁犀利啊！ 系啊系啊， 我记得就系真系唔好受嘅。但系我啱啱做完咧，我觉得而家嘅药水真系进步咗好多。 進步咗， 完全冇問題。 啊、我淨係記得延世個票咧，係唔會票一次可以搞掂嘅，你要票四五次 的。哦，其實係每個人唔同嘅喎，即係原來每個人嘅頭髮嘅髮色，或者係你嘅頭髮嗰、那個即係構造係唔同啦。咁樣，我票一次就得咯。 因為我自己

主題曲 Berlin 的 Take My Breath Away。 嗱，上星期我就講話，我睇咗啦，李志剛你啱啱都睇埋啦，你係咪同意我講嗰啲？哇，即係好似置身於喺個飛機上面，好似 同意啊，係啊，你講得我平時唔同意你講任何嘢嘅，但係今次真係同意啦，因為真係幾好睇，同埋咧呢一套戲咧。即係個計算好好啊！佢每樣嘢咧都計到啱啱好咧，令咧你咧係冇任何破綻可以鬧佢嘅。 同埋咧 ，Tom Cruise 咧真係好有型啊！即係你擺喺 得好好， 你擺喺裏邊咧，同一班咧年輕嘅演員咧一齊嘅時候咧，即係有一幕佢哋大家一齊去玩欖球嘅時候咧，你覺得？哇，会唔会输蚀落去呢？冇，完全冇问题。 点样输蚀啊？因为佢要除衫， 除衫， 因为身形啊，所以 始终佢六十岁啦嘛，差唔多。 但系佢不嬲都 keep 得几好噶、 啊。系啊，但系佢佢隔篱嗰啲新嘅航空员啊，廿零岁嘅啫嘛。 系 啊，所以你觉得哇，真系其实你望咗成个电影上面咧，你觉得 Tom Cruise 好有型，但系咧佢又唔会，你又唔会觉得哇，做咩同啲僆仔争啊喺度？唔会嘅，完全系。 吓，同埋佢有几幕系几好笑嘅，即系佢 get 到一啲笑嘢啊咁样。或者有啲即系你会睇嘅，一定要睇嘅咁如果你中意飞机嘅话，咁都系完全冇问题啦。成大个航空母舰咧陪住你成套戏，系啦，系咁飞啲飞机，几廿款又新又旧啊咁样。 同埋最开心咧，我觉得男士们啊，因为佢等咗三十几年咧，我终于可以睇翻个续集啦，已经 系。咁今次啲音乐咧有冇上次咁正啊？ 我哋就系觉得一样嘢啦。我哋讲完即系，因为同阿蔡康年一齐睇啊嘛。咁讲完之后咧，都会觉得。呢啲加假隻歌好似即係片、 啊、 片尾歌就得咯，但你話真係真係都係爭咁一隻歌，因為點解呢一隻 Berlin 嘅 Take My Breath Away 係咁勁咧？係當年咧壯志靈魂嘅導演去做拍完成套戲之後咧，覺得唔得。男女主角嗰個感情線要有一隻 love theme， 嗰個好緊要啊！ 要有一隻情歌， 嗰、那個仲要係 love scene 嚟㗎。 係啦，咁、於是咧，佢就專登揾咗 Berlin 去做呢一隻 Take My Breath Away 咧，就擺喺呢一個 Top Gun 裏面，令到咧即係隻歌又紅，電影又紅。 哦，即係就總之呢個係情歌嚟嘅，其實 情歌嚟㗎，係啊、哦。 但我咧，我中意呢一個即係soundtrack 裏面咧，其中一隻歌咧就係快歌嚟嘅 Danger Song， 你可唔可以下次都播埋？ 好啊，下次揾俾你 啊，今次揾住呢。好 Berlin Take My Breath Away 噔噔噔噔噔 友 Alex 李志刚 ，TVB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表示，昨天早上东铁线金钟站发生的事故，是由于一列列车有监控系统错误着灯，港铁其后作出车务调动，而列车经验查后证实操作正常，重申新系统和新设施投入服务后会有磨合的情况。金泽培在港铁股东周年大会前会见传媒时又说，东铁线直达港岛后几千班车运作大致畅顺，亦达至分流作用，港铁有留意不同时段的情况，认为现时服务整体足以应付乘客需求。港铁主席欧阳伯权就表示，港铁下半年会同政府商讨票价机制，收集意见后再同政府研究。他又说港铁会耐心聆听意见。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通过向立法会综合大楼扩建工程追加拨款，涉及3亿9千万，即是增至大约15亿6千万。政府稍后会再向财委会申请拨款。有议员话，市民不能接受工程造价超出大约30%的预算。建筑署署长何永贤回应话，扩建工程独一无二，需要在夜间和假日进行，可能政府当初估算不够大胆，因而需要申请追加拨款。他说如果日后工程的要求没有大变化，不需要再申请追加拨款。康文署为进一步打击炒场活动，在本月初再推出新措施，租用人必须在所租订时段在场使用设施，场地职员会抽样巡查。截至今月20日，超过200次租用人被发现不在场，有10人因为累积2次不在场，被禁止预订场地90日。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积志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话，署方在过去3年共接获900宗涉及炒场的投诉，都按相关机制调查和跟进。另外，陈积志话，随住疫情缓和，预计到6月中旬会有大约20间体育馆重新开放，届时将会有大约80%体育馆开放俾市民使用，舒缓现时场地紧张的情况。政府成立的餐饮处所换气量或空气净化设备工作小组，日前到曾经出现感染个案的上环食肆星月楼视察。小组主席袁柏良说，根据当局提供的资料，星月楼之前的通风较差，扇风量非常低，扇风机很大机会没开，食肆已经联络承办商跟进处理。工作小组视察时已经发现有关机组已经重开，食肆各层的情况都有改善。袁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根据当局的资料，食肆的洗手间抽风方向被调转，由原本应该抽风变成将风送入室内。他说相信不是有人刻意将抽风方向调转，但未知是否涉及接驳安装问题，同时呼吁其他食肆要定时维修保养相关系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47点，升35点，成交金额6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2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9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蚊，跌2蚊；美团159.1，跌5毫；中移动51.3，升8.3；快手66.45，升3.1；阿里巴巴82.1，跌0.5；恒生中国企业69.86，升1.8。盈富基金20.36，升4仙；中海油11.48，升2.6；京东集团198.8，跌2.8；汇控系51.05，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05，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3。人民幣6.674，英磅對美元1.254，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651。日經平均指數報26713點，跌34點。港金報17420蚊，升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0.88美元，賣出1861.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油荔村慢线嘅工程已经完成，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着泥围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风骚快活人，同你一齐见证巨星是如何炼成的。 毛毛虫， 虫毛毛虫， 毛毛虫。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你已经成为生锈钢啦！ 生锈钢， 不锈钢，你一定要做不锈 钢。真系可以， 系唔锈，一路都系咁大个啦。 星期一至五，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浸大中医药学院助理教授钟丽丹。 莲花清瘟啦，相对嚟讲咧，佢针对嘅病人嘅体质咧，就会比较强壮啲嘅。你一定要有 symptom， 比如我哋成日都讲嘅喉咙痛啦、发烧啦，或者低烧啦。如果你平时肠胃系比较虚嗰种咧，其实你系唔适宜用莲花清瘟嘅。佢唔系一个预防嘅，系帮佢可以冇去到好严重嘅嗰啲 symptom。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啦！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一下，锡下佢。 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的 Made in Hong Kong。 那天我撞到张永康嘛， 机械人张永康， 他说他听到你的话是机械人，然后他说我不是机械人，我是 Siri。 好像 Siri 喂，今天斗歌的题目呢，很多听众很开心，因为讲爱情嘛，即是很多情歌听啦，还有呢罗敏庄剪完头发之后呢，有一个新发的这个票数增加。 新发是学校来的。 我以前都有读的新发。 未开始比赛已经有很多票了，你已经。 是咩？得到大家的支持。 人靓的自然会旺场的啦。不过呢，我想都担心罗敏庄的。 为什么？ 因为他对着一个难缠的对手就是我了。 是啊，好难啊，真的又难又缠。 不要讲那么多了，爱情是吗？ 是啊。 都趁今天的天气阴阴地这样。 为什么的？爱情对于你来说是阴阴地的吗？ 我觉得会有一些阴晴不定。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设到这样的题目啊？ 你想引我啊？ 不是，因为我见你很久没有过了，所以呢很想给你。 我有过的。 是吗？ 是，不过。 不是这几年啦。 哇，几衰啊。 好 烟啊。我试过我那时候拍拖呢，成日等罗敏庄㗎嘛。跟住我同罗敏庄，哎呀我想养猫，佢话唔准。如果你能够 keep 到呢一个嘅话呢，就俾你就准养啦。 哎呀，我讲啲咁嘅嘢。 你讲啲咁嘅嘢啊， 系咪？咁但係啱㗎喎。 讲得好好。 系 好 彩。因为你唔会照顾隻猫㗎，都系你另一半照顾㗎啫嘛，应该。 系。好啦，唔好讲我啦。讲爱情。 嗯。 爱情存在啲咩呢？ 好难估，可唔可以有选择题啊？ 爱情是存在舆论性的。 哦，哇，好难答噶呢、這个答案。 因为你不是 Sammy 的 fans 嘛，我是啦，系啊、 哎。 第一首 Sammy 添 ，Sammy 郑秀文《爱情万岁》。 哇，爱情存在舆论性，承受这批斗与你笑着革命，市内全民皆兵，听着流言之声，我若能拥抱你已是险胜，受尽刻光阴由恋爱，没有世界共鸣，维持着爱护与尊敬，未怕没有亲友曾兴，宁愿牺牲也与你以爱捐躯，从历史中见证这光烈一对，爱到倒下去，浮从是非中一对伴侣，谣言里人潮里寻求我幸福至少无罪，哪怕走得最崎岖，言论之中去见证爱情万岁，未只对正常情侣，你我纵是残余弱旅，还抗爱下去。爱情长路如绝岭，无论伤口再重千也未怨命，世上如何孤清，对望仍然温馨，都不可封杀恋之风景，宁愿牺牲也与你以爱捐躯，从历史中见证这光烈一对，爱到倒下去，浮沉是非中一对伴侣，谣言里人潮里寻求我幸福至少无罪，哪怕走得再崎岖，言论之中去见证爱情万岁，未至对正常情侣，你我纵是残余一缕，还抗爱下去，彼此不比世界的嘉许，想讲生命至少也许每人亦有最珍惜伴侣，旁观的怎么拼命插嘴泼下冷水，宁愿牺牲也与你以爱捐躯，留下这可歌可泣动人眼泪，渗进沙漠里悬崖上开花一对伴侣，曾难过曾憔悴，寻求我幸福更加无惧，心虚承受子弹去爱你也是壮举，若有了我们儿女，与你故事遗传下去，能爱到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咁同嗰个话题性有咩关系？ 佢第一句要爱情存在舆论性啊嘛， 舆论性。 佢 听 歌冇听歌词噶，原来 爱情万岁嗰首歌叫做。 因为咧，阿黎智广已经入咗个歌落去，点啊？你拣咩歌啊？又系旧歌啦，即系佢觉得。我即舊歌係唔好聽係咪？ 唔係， 你咁樣講， 唔 係即係 對號入座，千祈唔好講。我覺得你係播舊歌，你播得好好嘅。係 新歌我係好少留意嘅，但係舊歌咧真係我同啲聽眾一樣，佢哋都係揀咗啲好經典嘅舊歌。上個禮拜你揀咗好多隻英文歌，咁啲聽眾以為我唔識英文歌咩？我識英文歌，我仲識香港嘅歌手唱英文歌。 葉倩啊嘛，係嘛？ 好嘢啊！听众揀的揀得好好啊。 In love with you. With you. Just a gentle whisper told me that you're gone. Leaving only memories. Where did we go wrong? I couldn't find the words then. So let me say them now.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ell me that you care.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and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waiting.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stay true. There's no. To me 住喎，呢一個 Regine 咧，唔係 Hot Cha 嗰個 Regine 喎， 菲律賓歌后啊， 佢而家好多物業噶啦， 好有錢啊， 好嘢啊嚇 ！Regine in love with you， 你都咁都記得呢只歌， 愛情係 sweet 噶， 但你打開咗一個門俾我， 就是英文歌的寶庫、哦、你看看我英文歌的寶庫叫什麼，有幾多歌， 是的、啊、很多、啊、 好，給你前奏你聽一下先。 哇哇哇哇，有毛管洞，毛管洞， 毛管洞，毛管洞，毛管洞，哇，呢一隻歌就係经典到经典。当年呢就係、是、德斯汀·何夫曼啦主演嘅呢个导师先生啦。其实扮个样子有啲似邓碧云。 係好似。 但呢一隻情歌呢， 毛管洞，毛管洞，上头啦，上头。 好，上头喎，好咪真係。我鍾意佢个編曲啊。 我鍾意佢最尾嗰句啊。Is you?是你，是你啊，爱情是你啊， 或者是你啫。It might be you. Time, I've been passing time, watching trains go by. All of my life, 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Looking back as lovers go walking past all of my life, wondering how Maybe it's you， 是你 啊，中了六合彩啊！ 我你头先话咩话？我帮你打开咗道门，我都可以扮埋道门噶。有冇听过呢一首？点解会无端端系咁讲？因为我一听到爱情我就好记得嗰句对白：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心死相去。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此心扑飞眼，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 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归位兼此心扑飞扬，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你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 你扮埋呢度门咧，即系令到我好想 点算系嘛？ 好想投入呢一个小调嘅世界啊！ 哇，又接到 系啊， 咁叻 张德兰、啊， 情义两心坚， 我有小凤姐， 哇，好嘢、啊！ 我一个人梗系成日挂住噶啦，系咪？罗敏章，我每日怀念你啊！ 我仲喺度，我仲喺度。 幻幻似真，美梦失去似雾里尘，风声添苦困，往日温馨难忘记，歌声伴我千里，知音已别离，烦恼可不理，你的喧哗难忘记， 是著名的卡隆。 卡隆先生 每日怀念你，是不是接到你的歌先？ 是，但你不用怀念我住，迟啲啦吓。 慢慢啦，系咁点都系，我哋都系朋友嚟噶嘛。 咁系啦 ，Forever friends， love love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爱 情 爱你爱你爱不完。 后遗症症状嘅严重程度有关，每日观看多过一个钟嘅疫情新闻受访者，一方面会更遵从防疫措施同相关建议。但亦都有更嚴重的創傷後遺症症狀。在北京，國防部說中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行動不針對第三方。發言人吳謙回應有傳媒報導，今次行動與烏克蘭局勢有關的時候說，中俄兩國空軍昨日實施年度例行聯合空中戰略巡航，是自2019年以來两国空军联合实施的第四次战略巡航，目的是检验提升两国空军协作水平，推进两军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今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国防部早前公布，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和西太平洋海域上空进行例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俄罗斯国防部说，联合巡航持续13个钟，俄军的图95和中国空军的轰6K轰炸机参与，两国飞机严格按照国际法规定，没有侵犯他国领空，行动亦都是俄中年度军事合作框架内的活动，不针对第三国。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60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666亿1000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3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2点，升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蚊，跌2蚊；美团159.3，跌3毫；中移动51.3，升8.3；快手66.5，升3.15；阿里巴巴82.3，跌3。恒生中国企业69.88，升2毫；盈富基金20.36，升4仙；中国海洋石油11.46，升2.4；京东集团198.5，跌3.1；比亚迪股份263.4，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838，瑞士法郎8.157，澳元5.574，加元6.115，新西兰元5.101，欧元8.401。每百日元兑港元6.18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003。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7点，跌70点。港金报17,41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28美元，卖出185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因为紧急维修，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处七咸道南的部分行车线现在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半山区帝景园一座、东涌影湾园影桃轩七座、石塘咀坚尼地城海旁六至八号泽安阁、将军澳维景湾畔一座、葵涌葵联村联恩楼、黄大仙上村超善楼、长沙湾海乐苑海沙阁、旺角金林街38号广富大厦、天水围嘉湖山庄乐湖居十座、鲗鱼涌 南丰新村八座和马鞍山海柏花园四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林湘去到剧场彩排话剧，粉丝纷纷赶到，但系就因为唔守规矩，影响咗林湘嘅状态。作为经理人的莫向敏，怎样可以在不得罪粉丝的同时又帮到林湘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们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动植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杂志式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每集请嚟不同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嘅故事。 城市发展同生态环境保育系咪一定水火不容？ 今集听下本地生态顾问分享佢从事环境影响评估嘅时候有咩意外发现啊！ 《大自然逐样解》星期六晚8:00， 港台电视31。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Alex 李志刚 ，J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美电香港。 每逢星期三斗哥咧，其实我好想摆个 cam 喺度做 live 直播啊！即系两个咧喺啲咪后嗰啲咧，两个斗嘴咧系 我冇斗嘴噶， 我今日直情系俾佢打啦， 我让佢噶，我系让女性噶， 咁你真系让佢 ，Ladies first。 因为咧今日李志刚咧播咗首咧 It Might Be You 嘅时候咧，即刻话，哎，我谂住投佢噶啦。但竟然咧 ，Mimi 咧情呢、這个杀佢一个措手不及，播首情义两心坚，唔系唔投你， 即系失定而扮埋到门。 哇！如果你咁样攞去讲马 ，OK 喎，我觉得 OK 喎，佢平实得，你可以讲埋波添啊。 喂，但系我想讲下我心路历程，点解会有呢个爱情嘅题目咧？试完咧嗰一日咧，我就翻到嚟啦，同阿李志刚倾啦，话佢介绍咗呢个大孟买大家姐俾我睇，我好中意啦。我哋不约而同咧都中意其中一段戏，即系里面有一啲对白啊，所有嘢都令我哋毛管动嘅。咁啊，即系嗰段戏又讲到啊，大家姐要拣一啲布啦， 白色嘅布 要做衫咁样。咁佢就问佢中意嘅男仔。就是问你想要咩白啊？咁佢噏咗咧100,000白出嚟，咁跟住咧我就同李志刚话：我好中意嗰段戏啊，好中意嗰段戏。 点知最精景就系嗰个男人噏个，即系点解佢个白咧就系讲话诶白雪个白啊，雾个白啊，即系 白云嘅白啊。 阿大家姐咁讲嘅，大家姐话好多个白啦咁样。但个男仔答翻佢咧就系形容大家姐嘅 天鹅嘅白， 佢话系天鹅嘅白。 哦、而嗰段戏咧就讲出咧，即系大家姐虽然咧即系有一个爱情啦，即系佢中意嗰个男仔咧，但系佢都要牺牲佢嘅爱情嚟承受一啲大业嘅。 系啊系啊，我都可以牺牲噶，我可以牺牲你添。 都就快噶啦！ 猜！ 咁你问我爱情系咩嚟噶？ 爱情系咩嚟噶？罗文章 ，I don't know、啊。好多听众拣噶，一定要拣一只歌，觉得会攞到唔少分。 你呢个陷阱真系善得我好，系啊，爱情 I don't know。 始终不知道应怎么去做好，刹那间这段情来到实太早，始终不知道到最后得到什么，有没有可能预告？ 唱会都有唱呢只歌喎， 系啊，爱情系咩嚟噶？爱情系咩？我唔知道、啊、，I don't know。 其实你问我，我都唔知噶， 真系好复杂喎、 啊。系啊，嗱，你话爱情 I don't know 啊，就算问一啲咧真系成熟啲嘅男士，问下你，你最爱嘅系边个？佢都话唔知道。 咁花心，一样嘢，一样嘢，换对象啱啊，系啊，啲男人咧好花心噶，成日换对象。 我最爱是谁 ？Tick two， 再嚟个，再嚟个，再嚟个。 问前辈级嘅歌手阿 Lam， 你最爱系边个？佢都话边个 ？Sally 咯。 系啊，而家系 Sally 啊，系啊，系啊。最爱是谁呢只？吓死我先，跳错歌，我输，窒一。 在世间寻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如 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去？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男人爱可以有好多个，但是最爱只可以有一个。 最爱是谁？ 最爱嘛，最爱最爱。 但系得意嘅，每个 period 咧，真系唔同噶。即系而家冇啦 period。 边个话？ 即系唔系啊？即系我即系爱情嘅周期啊！我意思。 我明。 啊，即系 即系每个阶段都可以 唔同阶段系唔同噶咯。吓，到你啦。 爱情即系你个答就好似好复杂咁啊。其实爱情系咩啊？爱情好简单嘅啫。播啦，做咩？爱很简单， 陶杰，陶杰， 陶杰怎么搞错、啊、 ？Sorry，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哦、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哦、I love you， 永远不愿意 ，baby， 失去。可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 边的尘埃。 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到你啊，冇乜士气啊， 咁 心机都冇晒，乱咁讲陶杰咁搞错， 陶 杰啊， 系啊，即系要掌嘴。 哇，做咩事咩声嚟？ 放屁系咪超 B 放啊？ 系啊。 嗱，虽然咧我而家有少输家格 feel 啊，但系我都要力挽狂澜。我知道呢一只歌可以帮到 你输家格， 输家格啊，唔系还输家格， 一个名咁样咩啊 ？Eason。阿飞， 哦，因为爱情 ，Because of love。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 上，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康文署为进一步打击炒场活动，在今个月初再推出新措施，租用人必须在所租定的时段在场使用设施，场地职员会抽样巡查，截至今个月20号。超過200次租用人被發現不在場，有10人因為累積兩次不在場被禁止預訂場地90日。處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的時候說，廚方在過去3年共接獲900宗涉及炒場的投訴，都按相關機制調查和跟進。另外，陳積志說，隨著疫情緩和，預計到6月中旬會有大約20間體育館重新開放，到時將會有大約80%體育館開放給市民使用，舒緩現時場地緊張情況。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說，昨日早上東鐵線金鐘站發生的事故是由於一列列車有監控系統錯誤著燈，港鐵其後作出車務調動，而列車經過驗查之後證實操作正常。重申新系統和新設施投入服務之後會有磨合的情況。金澤培在港鐵股東周年大會之前會見傳媒的時候又說，東鐵線直達港島之後幾千班車運作大致暢順，亦都達至分流作用。港鐵有留意不同時段情況，認為現時服務整體足以應付乘客需求。港鐵主席歐陽伯權就說，港鐵下半年會同政府商討票價機制，收集意見之後再同政府研究。他又說港鐵會耐心聆聽意見。一名公司董事懷疑因為金錢糾紛，去年在社交媒體披露一對男女的個人資料，早前被私隱專員公署起訴4項未獲同意下披露個人資料罪，成為去年新修例生效以來首宗涉及起底的檢控個案。案件在西九龍法院提堂，被告暫時無需答辯，案件押後至7月20日以等待辯方索取文件和提供法律意見。被告獲准以1000元現金保釋外出，期間不得接觸控方證人。31歲被告被控去年10月19日和20日4度在未經兩名當事人的同意之下，分別披露兩人的姓名、住址、職業、手提電話號碼和僱主名稱。台灣新增89,352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個案，再多76名患者離世，死亡個案數目創當地出現疫情以來單日新高。新增本土死亡個案涉及46男、30女，年齡介乎30多歲至90歲以上，其中73人有慢性疾病，31人沒有接種疫苗。 新增本土個案仍然以新北市佔最多，有21000多宗，其次是桃園市的超過10000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46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71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6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6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6蚊跌2蚊，美团159蚊跌6毫，中国移动51.3系升8.3毫，快手66.6升3.25毫，阿里巴巴82.05跌1.5毫，恒生中国企业69.94升2.6毫，盈富基金20.36升4仙，中国海洋石油11.5升2.8毫，长城汽车13.58升1.16毫，比亚迪股份261蚊升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01。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4，人民币6.673，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7点，跌70点。港金报17410蚊，系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22美元，卖出18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电车嘅消息，咁就受到突发事故影响啦。而家电车东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新城街至到金华街嘅服务咧系暂停噶。咁就受到突发事故影响，电车介乎筲箕湾新城街至到金华街咧东西行线嘅服务都系暂停。至於較早前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的緊急維修就已經完成，梳士巴利道在紅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的封路已經重開，交通回復正常。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東區走廊落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過了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小明临瞓之前咧，同老婆喺度玩手机啊！突然间咧，小明个老婆就话啦：，哎呀，老公啊，近排咧我睇手机睇到啲头晕，咁你觉得会唔会系部手机太细咧？小明就话：得啦，知啦，听日买俾你咧。第二日，小明买咗一个放大镜翻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 有几正啊？ 可以开麦，仲有资助， 即系我都有机会做电台节目。 系啊，总之我同你讲，申请 CIBS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号下昼5点半。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啱唔啱？ 嗱，系咪？你睇下唔中意噶嘛？ 好烦啊！ 即系妈妈代劳啊，或者 多谢妈妈。 嗯， 但系如果你一个青春期19岁嘅年轻男， 有自己嘅主见， 有自己主见，但系阿妈都同你讲唔得，你唔可以着呢啲衫，唔可以买呢啲嘢，唔可以做呢啲，我帮你买好晒啦。我买 好似唔系好有自由， 有少少封建啦，封闭啦， 仲要全个衣柜咧，阿妈都帮佢拣晒嗰啲咧，就嗰啲格仔恤衫啦。或者橫界的 polo 衫啦，或者係正式的 T 恤， 咁有冇理由先？點解阿媽一定要咁？ 總之你著我呢啲啱噶啦，我幫你搞掂曬，你買曬啦。 哦，咁又好慘嘅。 睇咪睇下你個人個本質係點咯？如果你明白阿媽個背後動機嘅，想你見得下人啊，即係乾乾淨淨啊咁樣，咁係即係。 又或者好似你頭先咁講，你嘅性格咁，我唔中意處理呢樣嘢。 我真 係 唔中意處理呢啲嘢。 你最好就買曬俾我。 只要你話靚，話俾我知。 你最好燙定曬，咁我著落去就得啦。 所以我去旅行咧，我跟阿超 B 後面噶，阿超 B 一放低嗰件嘢，你唔要嘅啦嘛，我買。 因为睇咗咁耐，应该 系 好嘢啊！ 因为呢个19岁嘅男仔咧，就而家升大学啦，咁佢都即刻同好多即系网上面嘅朋友讲啊，哇，点算啊？即系阿妈帮佢拣好晒啲衫，佢净将啲衫影咗出嚟俾人睇咧，跟住啲人话，哇，你呢件衫咧， 好老成， 咩啊？连佢阿妈，佢话连我爸都唔着啦咁样。 真 系中年男士都唔着嘅衫嚟嘅咯，已经系。 我觉得两睇啦，即系阿妈都系出于呢个好嘅动机嘅，但有啲阿妈真系实在 太过嘅，过咗火， 啷嚟咗少少。 但我嗰日咧行街嘅时候咧，即系买紧嘢啦，都听到啲阿妈咧仲喺度话，即系两公婆喺度行街，你阿老公买 Andy， 跟住个阿妈即刻话，买多 set 俾阿仔先啦，阿阿仔买咩 set 好啦，跟住我心谂。吓呢啲嘢都要帮阿仔买埋嘅咩？ 唔系、啊，有啲真系。 嗱，我觉得 sweet、啊。 我谂即系最初以为都系个小朋友啦，系嘛？跟住去买嗰啲 size 咧，咦，系大人 size 嚟。 或者个仔生得高咧？ 两睇啦，即系呢个视线两面睇咯。我觉得系好事嚟嘅，系啊。 你中意系嘛？ 中意哦。You'll come back to me. If you're not back tomorrow, what will be will be. We will be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Take me high, high, high. Take me low, low, low. Hold me in. Let me go, go, go. Say goodbye, bye, bye. Say hello, low, low. Keep my heart. Tomorrow, then you're gonna see. You turn to do the dancing. Now you can dance for me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on the beat. Take me high.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嗨，我叫美仪啊。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哋啲女仔咧要同男仔拍拖咧，一定要好有矜持噶。系，你放下掂，佢会走埋你。但系如果俾人拒绝嘅话，咁咪好瘀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喜欢那些他不睬你，你不喜欢那些他就不断走过来。 美仪啊美仪啊美仪啊，我们呢整班朋友下去酒吧那里啊，你一起来啊。 唉，只是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了。我都不喝酒的。 那里有东西吃的嘛。 我家就有东西吃了。 那里有 K 唱啊。 啊，唱 K？ 是啊。 那好啊。我而家嚟啊 ！Sorry 啊，我真系抗拒唔到唱 K 嘅诱惑咯。哦，头先嗰个咧讲嘢咁嗰个咧系边个嚟嘅？佢叫阿成，喺我公司咧系做总务部嘅，好多人啊有嘢都会揾佢做噶。虽然系担担抬抬嗰啲动力劳动，但佢冇乜所谓噶。同埋佢都几大隻嘅。 美仪啊美仪啊美仪啊，呢张嘢呢我帮你搬啦，摆呢度好唔好啊？ 哦，好好好，唔该你啊成。 乜事啊？ 哦，我觉得呢我哋成日出街呢唔係咁好㗎嘛。我哋而家呢成日出去玩又咁 friend 喎。咁不如我认你做契哥啊。咁你以后呢就係、是、我契哥啦，我就係你契妹。咁你话几好呢？嗬， 契妹妹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我不是这样想、 啊。不是这样想，那你怎样想啊？ 我想做契妹都挺好啊。 是啦是啦是 啦。我想做 个妹啊。哎呀，不要怪我们老土啊。那个年代呢，如果你不喜欢那些男仔呢，不是认他做契哥那就算了，是不是？ 喂，阿成啊，成啊，成，又落嚟呢度唱 K， 俾我捉到你啦！ 啊 ，Robert 哥咁迟噶 ，Robert 个名好好听、啊，哇，佢仲大只过阿成啊！ 等我介绍你哋识啊，嗱、這個、呢个咧就美仪，呢、這个咧就 Robert 啊 ，Robert 啊 ，Robert 啊 ，Hello， 我同阿成咧佢。我哋冇嘢㗎，佢係我契哥嚟㗎。 哦，佢係你契哥，即係契妹，係咩？喂，我同阿成呢又係兄弟相稱，我哋好 friend， 成日去操鐵㗎喎。 真係啊！ 喂，下次一齊玩啦，出去行山啦。 唔怪之咁大隻啦。 係，你唔好摸住我胸先啦，係啊。 忍唔住， 不如咁啦，嗱，既然你係佢契妹，咁我哋呢度咧三兄妹啦，好唔好？我哋契曬佢。嗱，我就最大，叫大哥，阿成啊第二，你啊最細，好唔好？美仪啊，你以后嗌我做大佬啊，好冇？ 咁好啦，好啦，好好。哇，佢真系好大只啊，人又靓仔、啊，仲有啊，佢短头发短得嚟咧，真系好吸引嗰只啊！我深深俾佢嘅性格啦、啊、言谈举止啦、啊，所有嘢都吸引住啊！就系咁啦，我哋成日都三人行啦。一起去郊游啊，去下城门水塘啊、石澳啊、大榄啊、西贡啊，边度都去晒，行到脚都软埋啊，阴公。但系咧 ，Robert 每次咧都对我咧照顾有加噶。 喂，美仪，美仪，美仪，喂喂，你做乜自言自语噶？系 啊， 啊，喂，前面有个凉亭啊，喺嗰度坐下唞下咯。我见你咧上气唔接下气咁样啊。 系啊，人哋女仔嚟噶嘛。 你净扯坑、啊，有冇事噶？ 冇事，冇事。 的我就是知道你是女仔、你是我妹来的嘛，那我梗是要照顾契妹的啦，乖妹乖妹，是啊，美仪妹妹坐低下。 唉，真的行得好辛苦啊。诶、欸，饮啖水啊，我要唔要纸巾啊？ 哦，唔使 水咧，你又着行山鞋咋、 啊？阿成俾嘢，阿美仪你又乜都唔要噶、 啊哎。你有冇纸巾啊？ 我有，我俾你先啦。 多谢多谢、 啊、 多谢。 美仪你又好啦，嗱、你而家有两个契哥啦，系、嗱，抹完汗、唞完之后咧，会行快啲啦，我哋要落翻山啊，因为今晚咧、我约咗阿 Nancy 啊。 Nancy。 Nancy 啊， 边个 Nancy 啊？ 哎呀，系咪酒吧嗰个咧？咩童颜 Nancy 啊？ 系啊，童颜 Nancy 啊，童颜 点解童颜啊？ 童颜巨发啊、，Nancy 就系佢咯。系、啊，我哋咧一齐去啊！我哋三兄妹一齐去啊！我搵咗 Nancy 啊。 我唔系好想啊。 点解啊？ 行完山咧，觉得好攰啊！我唔 喂，你当唔当我系大佬先？我哋兄妹嚟噶，一家人啊，要一齐行动噶嘛，唔系咁多。今晚一齐去鹦鹉巴陪我搵啊 Nancy。Nancy, 好冇？ 嚟啦！喂喂喂，阿成想睇下巨发 Nancy， 童颜巨发系啦，一齐啦，行落山啦，好 冇？其实我都可以整大啲个头发噶， 一齐去啊！ 如果兄妹心情太多，醒不起喜欢我，发现够和我这一生拍拖，我清。知己的真太多，当女共男未变爱侣，不吻过自然没结果，没有好感怎会想真相爱，大哥只是掩饰，能做到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 将你的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的故事将会在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估唔到咧，有爱情嘅人真系会赢咗呢一个比拼嘅。 多谢多谢，我喺度，我想多谢我嘅听众，同埋我嘅发言师 Taylor， 就你老公陈国邦啦、 啊。当然啦、 啊，你都系同颜巨发、啊， 佢细 整大啲头。 突然间好想见阿 Lance， 佢系咩同颜巨发咧？啊，头发好大。 发言师都叫 Lance， 系 啊， 啊，我都系我幻想紧佢。输咗我唔开心啊！ 学你话斋，赢咁多次系冇用嘅。 咁啊系，同埋讲真都要阿罗敏庄今日咧，嗰个气息咁好咧，你系一入到嚟已经系赢家格。 系啊，由我踏入咧讲堂门口，嗰啲姐姐喺度哇哇哇，我就知嘅。 唔系，系咪见到曱甴咋？ 见到曱甴都唔惊，见到曱甴喺我头嗰度先惊 嘅。喂，你真系拣过拣得好，尤其是你一只爱情 I don't know。殺我一個，你嗰個情義兩心， 情義兩心堅啊！啲人話最緊要係咩啊？你有個堅字啊，即係堅 夠曬堅啊！搞到我播咗阿 Lam 日記添， 係 咯，同埋你窒咗嘛嗰下， 窒一都 窒二添啦！今日講埋陶傑啊，陶傑啊，你叫 我輸得心服口服，我輸得底，係口服口服， 兩埋添，算啦，翻屋企休息一下啦，你 去翻去直靜心，拜拜。